dreams as long as I remember. No matter the pain, no matter the rainfall.Looking back at what we've done, chasing devils on the run. It's the kind of emotion second to none, reaching for the sun. This is love. Trust me. lips, pale face, breathing in snowflakes, burnt lungs, sour taste. Lights gone, days end, struggling to pay rent, long nights, strange men. And they say she's in the class 18, stuck in her daydream. Been this way since 18, but lately her face seems slowly sinking, wasting, crumbling like pastries. And they scream the worst things in life come free to us, 'cause we're just under the upper hand. I'm going mad for a couple grams, and she don't wanna go outside tonight. And in a pipe she flies to the motherland, or sells love to another man. It's too cold outside for angels to fly. Class 18, stuck in her daydream. Been this way since 18, but lately her face seems slowly sinking, wasting, crumbling like pastries. They scream the worst things in life come free to us, and we're all under the upper hand. Go mad for a couple grams, and we don't wanna go outside tonight. In the pipe, fly to the motherland, or sell love to another man. It's too cold outside for angels to fly.

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都非常关心北京冬奥会，比如说冬奥会的会徽、冬奥会的纪念品等等。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想帮助同学们了解一下冬奥会场馆的建设情况。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知道呢，北京和张家口呢将在2022年举办冬奥会，有关冬奥会2022年的场馆建设呢将于2019年完成。好，这个时间段希望大家记住，共有呢26个场馆，包括呢13个在北京，将用于冬奥会的比赛。大部分场馆呢将继续使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的现有场地哈，所以说我们这些场馆里面有一些呢是在2008年的一些场馆呢改造之后来继续呢为我们冬奥会来服务。好，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Building of Venues， 这里面这个场馆哈，希望大家记住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词，表示一个地方，我们不能用 place 这个词，而学一个比较难的词，当然了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以后呢大家去看奥运会经常会碰到这个词，叫做场馆，叫做 venue, V-E-N-U-E-S， 它是一个复数哈，如果单数的话呢是 venue, V-E-N-U-E。 那么看看 building of venues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2022年冬奥会 which will be held by Beijing and 张家口哈 be held 举办的一个被动语态形式 will be finished 完成，或者用那个 completed 都行， complete finish 都可以，在2019年底完成， by the end of 2019 26个场馆， a total of 26场馆。那么大家想一想，刚才 Peter 老师给大家讲的这个场馆这个单词怎么拼的呢？ V-E-N-U-E， 哎，好，这是它的单数，如果是复数的话呢加一个 S， V-E-N-U-E-S， a total of 26 venues， 包括了13个在北京， including 13 in Beijing，will be used for the Olympics, and most venues, 绝大多数的场馆 will use, 将会使用 existing buildings, 现有的这个词啊，希望大家记住 exist 这个词表示存在，加 ing 呢表示的是现存的 existing, E-X-I-S-T-I-N-G, existing buildings used during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2008年的奥运会，北京奥组委的一位官员表示呢，冬奥会的筹备工作呢将于今年全面展开，而吉祥物呢将于明年年初揭晓。同时他表示呢，新场馆的建设呢进展得非常的顺利。好，看看相关的英文， officials 一位官员 official said 啊，他说到呢 preparations 啊，准备这个词 for the game will be in full swing， 这里面学到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词组，叫全面展开。这个词啊跟大家经常去游乐园哈，或者去公园玩的一个游戏有关，这个 swing 这个词原来是指秋千， swing， 前面呢用一个 in介词加一个 full， 完全的 in full swing， 表示一个工作呢能够全面的，能够百分之百的在运行当中。我们知道这个秋千，如果说你给的力量小的话呢，它摆动的幅度会比较小，如果说你给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力气的话，这个秋千会前后飞得特别的高。那么如果一件事情 in full swing 表示说它这个飞得非常有高度，那么表示呢它全面的正式的展开了。所以记住这个词组 in full swingin full swing。 我们说这个大家期末的备考啊，以及的我们说学校开的这个运动会在全面的进行，全面的展开，就完全可以用这个词组 be in full swing。 后面提到了一个吉祥物， well the mascot will be unveiled early next year， 这个吉祥物啊给大家拼一下， M-A-S-C-O-T， M-A-S-C-O-T Mascot A mascot Will be unveiled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揭晓，表示揭幕等等哈。那么这里面表示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mascot 这个吉祥物。同时呢，我们看新的场馆的建设呢，一切进展得非常的顺利。Construction of new venues was going smoothly. Something goes smoothly 表示非常的顺利啊，一切进行的没有任何的困难啊，用这个词 go smoothly。在建设当中，我们还有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神奇的一些地方哈，比如说在建设过程当中，场馆的可持续使用一直呢是大家首要考虑的问题。那么北京国家游泳中心也被称作水立方，将在2022年被改造成呢冰壶球的这个场地，但在冬奥会哈之后呢将恢复它正常的使用。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地呢，是五棵松体育中心，可以在6个小时之内呢从一个冰球场地变成了一个篮球场哈，这个时间大家看一看多么的短，6个小时哈，原来还在打冰球，6个小时之后也可以呢继续来举办我们特别喜欢的这个篮球比赛。所以说国家这个场馆的这个使用啊，整个的运营非常非常先进了哈。好，大家看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持续的使用哈，这个词啊虽然说有些难度，但是呢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一个主题，我们所有的这个能源呢使用的东西呢尽量呢能够让它什么可持续的使用，比如说我们用的垃圾袋，我们用的这些袋子啊，我们用的一些箱子等等，一定要环保，要节约，要绿色。那么这个词呢虽然有难度，但一定要大家记下来，叫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好， Peter 老师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U-S-T-I-A-I-N sustain 是它的动词，表示持续哈，动词表示一个持续，后面加一个 A-B-L-E 合到一起叫sustainable 表示可持续的，后面加一个 use of something 什么东西可持续的使用，所以后面可以加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个 plastic bag， 我们用的一个 boxes， 我们用的很多的东西啊都可以呢叫 sustainable use。 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到的是 venues， 是一个体育的场馆啊，可持续使用，成为了一个Focus had been focused during the building of these venues 啊，那么这些场馆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讲到了一个水立方哈 ，The Beijing National Aquatic Center， Aquatic Center 表示水的 ，Aquatics 啊，这个词表示水哈，不要用这个 water 这个词哈 ，water center 的能理解，但是呢，它有一个更加正式的词叫 aquatic centers， also known as water cube， 如果水立方用的是 water 这个词 ，water cube C-U-B-E 哈，叫做水立方 ，will be changed into ice rink for curling in 2022 啊，在2022年变成了一个 ice rink 哈，表示一个冰壶球的这么一个场地哈，这个 curling C-U-R-L-I-N-G curling 冰壶球 ，go back to normal use after game 啊，比赛之后又恢复它一个 normal use 正常的使用了。的五棵松 Sports Center 啊，五棵松体育中心 can be transformed 啊，一个改变哈、啊。其实这个词不难，我们会这个 form 这个词 F O R M， 它的意思表示形状，前面加一个 trans T R A N S， trans 表示一个改变，所以合到一起呢叫 transform 改变哈、啊。From a site for ice hockey 表示是什么冰球。To a baseball court， 一个篮球馆 ，within 6 hours 啊，6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有一个词啊，大家记住这个 court c o u r t， 如果指一些小的体育比赛的场地，比如说像篮球、像这个网球哈，那么用这个词 court 来表示。如果像足球的话呢，那么可以用这个 field 这个词，因为足球啊，它的场地呢会大一些，所以呢不同的体育比赛它用的这个词还是不同的。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Building of venues for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which will be held by Beijing and Zhangjiakou, will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2019. A total of 26 venues, including 13 in Beijing, will be used for the Olympics, and most venues will use existing building used during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s. Official from the Beijing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2022 Olympics and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said preparation for the Games will be in full swing this year, which the mascot will be unveiled early next year. Liu Yuming,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said construction of new venues was going smoothly. Liu also said the sustainable use of the venues had been a focus during the building of these venues. The Beijing National Aquatic Center, also known as Water Cube, will be changed into ice rink for curling in 2022, but will go back to normal use after the games. The Wukesong Sports Center can be transformed from a site for ice hockey to a baseball court within 6 hours.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同学，一位是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的卢佳瑞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钢架雪车》。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erry Lu.I'm in grade 4 from Sanlihe No. 3 Primary School.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one of the Winter Olympic sports, skeleton. Among all the sports in Winter Olympic Games, I think the most interesting one is skeleton. The athlete lies his head first on his stomach, ready to slide down on an icy track. It's a brief sport.Because the speed is fast and the sled has no braking system. Skeleton is one of the oldest winter sports. It can be traced to the mid-19th century, when British tourists started sliding down snowbound roads in the Alps. The first skeleton game took place in 1884 in the Swiss village, St. Moritz, in 1928 and 1948.Men's skeleton game were held at its first place, St. Moritz, but it was too dangerous. It was dropped until its reappearance at Salt Lake City in 2002. Skeleton athletes usually start with a beautiful jump to accelerate speed. Then he puts his stomach on the sled to obtain faster speed and maintain good balance.The athlete can drop from the sled during the run. However, he has to keep his stomach on the sled when passing the finish line. A perfect run is like flying on the ic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keleton and luge? Skeleton players lie head first and face down, while the luge players put leg first and face up.Skeleton is my favorite sport in Winter Olympic Games.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I will become a skeleton athlete and compete for the Chinese team. I will try my best and win the championship, because it is my great pleasure to win honors for my motherland China. Thank you all. 那么下一位同学呢，同样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他的名字叫范敏仪。 大家好，我是西城区三里河三小三年级二班的范敏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词，清平乐村居，宋辛弃疾。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 莲蓬。这是一首表现农村悠闲生活的作品，词人描绘了一户农家五口人的生活情态，还体现了村居生活的闲适与和谐。 非常感谢两位同学分别给我们带来的英文朗诵和诗朗诵。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同时呢，你在朗读、配音、演讲等方面有才艺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有机会呢就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那么今天Jason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Too Many Cats，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cats.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猫的故事。In this story, we will find many kinds of cats like singing songs. 那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猫，它们都喜欢唱歌， such as...Black cat, gray cat, rich cat, and so on. Why does white cat turn into the green cat? Oh,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我们会看到有黑色的猫、灰色的猫、还有富贵的猫等等等等。那为什么白色的猫会变成绿色的猫？这是为什么呀？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One, two, three,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oo Many Cats. Oh, 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有太多太多的猫咪们了。Black cat. Oh, 有一只黑色的猫。Gray cat. Oh, 还有一只灰色的猫。How many cats are there in the picture? 那现在在图片里面有几只猫咪呢？Good. There are two cats in the picture. Gray cat and black cat. 现在图片里面有两只猫，一只是灰色的猫，一只是黑色的猫。Rich cat. Stray cat.好吧，图片里面又来了两只猫，一只是富贵的猫啊，你看看它多干净，它还带着闪闪发光。